雷红被气到想吐血，这根本不是他要的效果，他也不是这个意思。 这半年来，我潜心照顾老爷子，才忽略了公司的。要是你稍微争点气，公司也不至于如此。要是你不买那几块荒地，公司也不至于陷入财政危机。 拉仇恨好手啊，矛头又对向了雷猛。雷猛还是微笑脸，走过去，替下雷红的位置，指了指投影屏幕，说道： 各位，公司的现状看起来的确不容乐观，但跟我买荒地没有任何关系。 说完，他示意邹瑜切换了原来的画面。很快，雷氏这半年来的项目合作所签订的合作协议，包括各项目所带来的盈利以及支出费用明细，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了股东们的面前。雷红看到内容的瞬间，开始就是不屑跟不信，但随着 PPT 的内容逐一出现，他的脸都绿了。雷猛非常细致地隶属了雷红代理总裁一职期间所签订的合作，所制定的公司方案等等。不需要太明显的比较，有眼睛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差距来。雷猛说道： 叔叔，这半年来你也没少做事哦。 尾音上翘，尽是讽刺，把前面的几位老股东气得手都在发抖。当然，他们气的不是雷猛，而是雷红对他们的欺骗，还有那些脑残的公司重大项目的决议。 你撒谎！你才进公司多久啊？为什么会有这些资料？这些明明就是你编撰出来的。雷猛，你这么做是何居心？ 雷红指着雷猛的鼻子尖，气得跳脚。 叔叔，既然是我编撰的，你这么生气干什么？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呢。你要不要看看郭琦担任财务总监后一系列的骚操作？ 你说什么？ 嗯，哦，也对，他的这些账目都是见不得人的，想必你也肯定不乐意看。不过，就不知道其他的股东们愿不愿意看了。 雷猛似笑非笑，一身凛然，往那一站，理直气壮，连半丝动容的情绪都没有。对比起雷红的满头大汗、爆炸似的情绪变化，还有他做事手段的阴暗，谁是谁非，谁正谁阴，一眼便能够看穿了。要说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呢？这么一瞧，这位雷少爷的一身凛然之气，倒是更像一个上位者，更具有领导魄力。雷红是真不行，长得不如雷猛，连气势也不如。亏他还长了雷猛小20岁，在商场也打拼了10-20年，还不如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呢。这偌大个公司如何放心地交给他呀？ 雷少，我想还是先宣布雷老的遗嘱。另外，我通知过来鉴定的律师团队也已经到了，现在便可以请他们进来。 陈老说道。雷蒙点头。 也好，请他们进来吧。 邹瑜跟雷红的助理同时转身出去请人。雷红扯松领带落座，一头汗水不说，气儿喘的都不匀。反观雷猛，淡定自若，云淡风轻，千千一百，特别公子爷的坐了下来，举手投足间尽是自信。内心其实是这样的： 哎呦，你们好险呐！幸好秦锦城有先见之明，让他提前准备了这些东西，要不然死啊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 看来在商场上他的手段还是低劣了一点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是他低估了 雷红夫妻二人的贪心。这事儿之后该怎么谢谢秦锦城呢？连现在都不乐意见他了。你说这人也奇怪，都不打算理他了，为什么还会让刘琴给他送这些资料呢？难道是之前就准备好了的，怕浪费了，还能从他这里要点好处？秦总到底想要什么？雷蒙没能深想。去请律师团队的人已经回来了，另外还有公证处的工作人员。现在鉴定遗嘱后，拆开信封，宣读遗嘱。雷蒙的这份大概意思是这样的：他死之后，手上所有的股份全部留给自己的孙子雷蒙，尤其出任公司总裁一职，卸除雷红在公司内所有的职位，包括郭琦的职位也一并回收，对雷红手中 15% 的股份做回购处理。如果雷红不愿意卖掉手中所持股份，公司人可拿其子公司一处作为抵扣，如其依旧不愿，可值公司股价每年进行分红，但无权再过问公司内任何决议，在股东大会上也无表决权，或者其他股份将无条件地转赠给雷蒙。对这个遗嘱决议，所有人都唏嘘不已，不相信雷老会对自己的儿子如此的无情。别说其他人的不信，就连雷蒙都有些恍惚。 等会儿，我有点晕，你再读一遍。 哼，装什么装？这难道不是你伪造的遗嘱？爸怎么可能这么对我？绝对不可能。 雷红在听到这个遗嘱后，表情反倒是轻松了不少。之前他以为雷蒙手上真的会有雷老的遗嘱，现在看来不过是跟他一样伪造的罢了。接下来便是雷红手上的那份遗嘱，内容跟雷蒙手上的这个半斤八两，不过是把两人的权益分化掉了一个个罢了。现在是真的所有人都不相信了，还对这叔侄二人的行径表示不可思议。到底是多大的仇怨会置对方于死地呢？陈老跟杨老虽然也怀疑，不过理智还在。杨老说道： 先鉴定，看看结果再说。小猛啊，你这遗嘱雷老是什么时候交给你的？当时说了什么没有？ 雷猛摇头： 我爷爷没有亲自交给我。哦，不对，确切地说，交给我的不是遗嘱，而是一个带锁的箱子。我打开之后才知道里面是遗嘱。 箱子？什么箱子？在哪里？能拿来给我们看看吗？ 看着杨老一脸的真诚，雷蒙顿了顿，开口说道： 箱子带了密码锁，爷爷去世之前没来及告诉我密码，所以我送出去让人给解了。杨老等一下，我现在让他送过来。 雷蒙掏出手机打算给萧炎打个电话，还没拨号，会议室的门便被推开了。秘书室的一位秘书领着一个人站在门外。 雷总，雷少，这位先生说有急事要找你们，他手里拿着关系到股东大会进行下去的文件。 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 雷猛不待说完，便径直走到了萧炎面前。萧炎笑了笑： 哇，好热闹呀，小猛，这就是你们雷氏的股东大会。 师傅，你是给我送箱子来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它？ 当然是感应到了。 雷红看到萧炎手上的密码箱，整张脸都绿了。这可不就是老爷子一直放在书房保险箱里的那个密码箱吗？到底是什么时候被雷猛拿走的？他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老爷子去世之后，他翻遍了老宅的所有角落，都没有找到这个箱子。 还以为是被老爷子交给了遗嘱的公证人，没想到会在雷猛的手里，更没想到的是他里面装着的会真的是遗嘱。这怎么可能？老爷子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不需要鉴定，在看到箱子的瞬间，雷红就知道雷猛手上的遗嘱有可能是真的。雷猛没有那么严谨的心思来伪造遗嘱，老爷子的律师团队里有一半的人都站在他这边，真有遗嘱这个东西的存在，他早就知道了。 小猛啊，你以为拿出这么个箱子，我们就能相信你手上的遗嘱是真的了？ 雷红心里知道是一回事，面上却不想就这么认输了。